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呢個動漫城進攻足球嘅香港波士段。咁啊，呢一周賽事咧，應該就決定呢個聯賽杯嘅四強嘅職位。咁啊，首先先講講呢啲賽果先啦。就星期六嘅賽事入面咧，冠中南區咧就3-0輸咗俾呢個南華，就東方咧就3-1贏咗元朗。咁曾經令到咧牛丸咧就以為真係東方入咗呢個四強，原來後屘足總有人解釋俾你聽咧，其實冷靜啲，唔係，仲要等啊飛馬。飛馬如果產生咗某一啲比數嘅話咧，東方仍然都需要出局嘅，根本上咁啊，最得人到咧，令到牛丸咧有24小時係瞓唔著嘅，基本上係因為要等待咧，就係琴日喺情人節嗰場波入邊咧，就頭場咧就傑志3-0咧就贏咗夢想進期啦，同南華雙雙晉級呢個聯賽杯四強啦。咁最矚目係尾場就飛馬對流浪，可惜啦，就飛馬都唔爭氣啦。就是1-1同呢一個流浪打成平手，流浪反而喺呢一個杯賽入邊咧就榜首進出四強。咁啊，李 Sir 點樣睇？ 其實好簡單咧，我即係東方出線，毫無疑問，我一早我已經就知道佢出硬啦。 嗯， 甚至乎第一場佢輸咗俾流浪，我有去睇嘅。係啊，嗰場波輸咗我就話：咦，咁嘅？ 嗯， 我發覺根本東方都冇爭取去贏波嘅嗰啲嘢，玩下嘅嚇咁，即係其實佢哋會計得到條數，出席兩隊嘅四隊出兩隊，睇下個對手好容易嘅啫嘛。咁即係佢已俾咗流浪，仲等流浪幫佢打埋嗰兩隊添。而家就正係咁咯。你流浪去到嚟雖然6分啫，佢計下條數，佢要確保嘅，佢情願唔輸。和波都唔會輸俾你飛馬噶，咁再加上一樣嘢嚇，啲即係球迷 feedback 俾我噶，李志堅教嗰隊飛馬係咁上下水準噶啦，嚇和到咪好算好彩咯，咁即係已經可以知道點樣啦。即係唯一一樣我睇個悲哀，唔係阿羅生，我睇嗰啲嗰即係飛馬嗰群年青球員悲哀，點解跟咗人哋？歌仔都有唱啦，大海航行教舵手，跟咗個咁嘅舵手， 咁啊分咧 嗱，唔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又回應翻我哋之前嘅講，即係而家作為教練，即係啲賽期安排好曬嘅， 嗯， 點解會係咁樣？好似因為我係有啲咧，我係睇未踢之前嘅報道，同埋踢完之後嘅評論啦，即係喺報紙嗰度睇，就話即係之前啊，吹捧得某一個球隊咧，好犀利嘅，好年青嘅，好有 朝氣嘅，好有朝氣嘅，我打正個招牌咁樣。 但係往往 睇唔到嗰啲嘢出嚟。 你一場兩場嗱，我哋講笑都當你失準或者。但係如果有一個即係所謂整體性俾人都係咁噶啦，就有個即係所謂尷尬位。 係。 又係嗰句啦，即係回應阿李 Sir 講，如果某一啲球員，他本身很有鬥心，很有期望，但是往往踢起上來的配合，或者收到的指示，或者怎樣是事與願違的，是或者跟他練開的波啊，或者對他踢波以前的認識是兩回事的呢，我就覺得尷尬了，即是作為球員尷尬，因為為什麼呢？講真啦，球場英雄地，我落隊我都係希望有所發揮，無論輸與贏，甚至打和。但係你話如果唔係，好似即係啲波係之前係已經俾人估到，都係咁上下噶啦，或者點樣？或者嗱，因為而家有 Facebook 啊，或者有球迷嗰個討論區，往往好多時討論某一個球隊咧，就都係用一啲即係較負面嘅。嘅評論啊，唔係球員踢得唔好啊，或者係原來都唔知點解個教練咁樣安排嘅，或者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咁遇事者一次係咁，兩次係咁，但係某個球隊佢之前嗰、那個氣勢啊，或者點樣咧係好令人期望噶嘛。咁但係而家你話去到得9隊波嘅成績裏邊踢到咁樣，我對唔住啊，我真唔識點樣評論。 嗱，無論點樣評論都好啦，咁啊，其實琴日 KK 亦都 為了聯賽的嘢就喺網上發炮啦。咁啊，咁啊，李 Sir 都覺得唔好咁怒氣，基本上係。咁我哋亦都坦白講啦，咁啊，有啲嘢咧都係冇乜點樣解釋噶啦。呢個球圈又唔係第一次發生嘅。咁我先講翻嚟跟住落嚟嘅賽事入邊嚟講啦。嗱，首先各位球迷咧，雖然打完呢個聯賽杯嘅四強嘅賽事啦，有兩場波要大家留意噶。第一場波就喺聽晚有一場聯賽嘅補賽，就係南華對住元朗嘅將軍路運動場噶，就八點開波嘅。咁跟住星期三晚咧就有一場青鷹杯嘅 A 組，東方對住呢個南區嘅喺旺角場。咁啊，記得球迷可以入場係睇睇呢場波比賽啦。尤其南華而家嚟講啦，雖然對住聯網，但係佢而家嘅積分上都處於一個被動。咁啊，張廣勇先生咧亦都係講咗噶啦，100万奪得重奪呢個聯賽冠軍噶啦，要基本上咁啊100万啊，李 Sir 慳翻， 唔好講錢，機會率慳翻， 慳翻。 咁啊，點解唔講夠500万咧？ 哦，咁唔係佢費事啊嘛！ 即係買一隻攞到點算咧？ 驚一個唔得意咁都唔知。 即係其實而家喺目前嚟講，佢即係言之過早。你話即係一百萬嘅獎金就咁，但係即係講小勝真係慳翻啫。其實有一樣嘢就話唔好俾自己個球員咁大壓力啊，去搶100万。你因為你唔係淨係面對你一個對手啊，你仲要講緊你面對即係響之前你同你同級嘅，亦都對下嘅嚇、啊。你知人好多人中意係攔路馬噶嘛？你講咁多嘢，跟住等你咁巴閉攞100万，我就係要硬你嚇、你就冇癮咯。喂，俾好啲啊嗱，你踢得好啲，我覺得100万，你不如話你踢好啲。明年我們會搞更加好， 其實我覺得呢還好，為時已晚。為什麼呢？你有心真的是什麼？就在對傑子的場波賽前說100万，好過你現在去到這樣的田地你才說100万。 其實很簡單的，這場波就其實回了來，你看到他最近的表現是對版了的，即是球員那個對版了的。咁其實就話中間有啲嘢，係球員響中間有好多嘅嘢，你要調解咗，你就自然會好多噶啦。咁你基本上即係你有可能中間有好多球員，有啲邊個啲咁渣又有得踢？點解又唔踢？因為要想咁樣，即係而家你好簡單，佢執咗。換了回來，正如那個之前講緊傑志將一個球員徐明冠那個都出來打兩場球、一場自己的，一場那個香港那個港聯隊那裡那對板的，你的人哪裡還有聲音，你還撐什麼巴倫古數即是總之是球隊換球員是很合理的，我想爭取贏球嘛。你如果我說你出聲，不是不出，一出來打一場兩場都沒有表現，甚至乎三場都沒有表現就可以出聲了，都未看就已經呱呱吵。這件事不好，即你相對於你說的南華早點說和就遲點說其實都一樣的、我覺得你不要很簡單的樣子，你反為好似東方擺明居買一季出我啦，要立四項嘅。你哋啊，錢我擺咗喺度噶啦，冇嘢噶。咁中間仲有好多嘢，坊間傳聞其他嘢嘅。咁你唔好理咁，人哋個勢係咁樣啊，一出嚟我立曬幾多球員，多嘅我先借俾人。一唔夠翻嚟，人哋又大方啊。你要睇啱邊個去，俾你去揾錢，我收翻啲兵翻嚟。 是 這些就好了，球員就覺得喂為這支隊效力都好，我借了給他，原來我這裡贏球獎金我都有聽說借了給人那些都有四分一了，獎金你差多遠了，贏球每場有四分一，那邊輸球我這裡都有些鐵打茶汁在那裡借了給人，又沒有不借給人就放你落雪櫃了， 誰有心機同你踢啊？即係你最慘，你有啲球員就喺鬥隊大隊嗰度踢緊啊，如日方中上緊嘅，你又出重價叫人嚟出嚟擺落雪櫃喎。 係， 喂，老實講句，唔係因為嚟到呢一場兩場冇得踢，跟住落去你跌咗落去啊，下一季轉咗會，即係你好幾個例子噶。大埔個杜漢拖去咗二至兩年，出嚟而家踢唔翻。 嗯， 蘇萊強一樣又係踢唔翻。係，咁呢個就係咁啊，照都收山啦，係嘛？咁你相對之下就係一個唔係你而家攞100萬出嚟冇用噶嘛？你真正正我俾機會你睇啦，你即係你唔好理你流浪。 嗯， 嚇佢知道佢哋要贏。 嗯。 搏曬命去踢咯，我唔輸啊，一樣啫嘛。 OK， 咁啊嗱，喺呢度咧就暫時嚟講咧，咁記得就所謂球迷就聽晚同後晚都有賽事去踢啦。咁我哋禮拜五再講翻呢兩場波嘅賽後嘅戰報啦，咁樣上係。咁但係本地球圈咧就近期就有個新聞再炒翻，即係叫炒翻再講翻啦，就係講緊。我哋嘅足總 CEO 咧就話：我重新考慮再參加國內聯賽。嗱，其實呢件事咧幾年前曾經講過㗎啦，根本上係。 其實我講 緊。不如你李 Sir， 你再講多次點解當時行唔到啊？ 喂，其實成日佢講重新考慮，關你咩事啫？你組織一隊波上去咩？ 嚇！ 如果球會要參加，你都阻我唔到。 係。 啊！只要上面收我就得噶啦，我唔踢香港嗰個添啊，係嘛？啱唔啱啊？老實講句，嗰個級數聯賽高過你啦，係嘛？即係你唔需要講咁多嘢。如果你話唔係啊，組織我哋組織一隊香港隊嘅踢嚟做乜嘢？我點解要借俾個球員你去踢啊？啊！喂，傷咗點搞啊，大佬？啊！所以好多嘢唔係驚傷咗添啊，因為原來打得好表現啊，哇！俾上面叫咗去。我咪想損失慘重， 呢個根本係我 成日。所以我話你驚冇意思嘅，你可以話我好都好鼓勵香港嘅球會去組織一隊波上去打。係啊，我香港都會支持你哋嘅。係，我哋會將你哋去上去嘅，我哋會幫你手喺安排個聯賽比賽嗰度就一就咁樣。 係， 咁就好過啊嘛！呢啲我去考慮派隊隊，你派隊咩隊啊？係。佢有隊咩隊啊？足總啊！ 因為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如果真係俾你搞得到啊，喺球會嘅利益上嚟講，點解我自己唔參加隊波上去啫？根本上我做乜嘢要俾你？同埋第二，你哋而家咁多呢啲唔好講嗰啲什麼政治。首先一樣嘢，將中國同埋呢個香港有好多體育個機構上係將佢獨立去發展嘅情況之下，人哋俾人哋感覺有種你有著數就嗨上嚟，根本上係。 嗯、 你基本上是亦不真實啊嘛！你學你李 Sir 話齋，你派咩隊上去先？你組織一支咩嘢隊上去先？你基本上，除非咁樣，有人建議㗎，坊間我覺得又咁樣幾合理嘅喎，唔緊要，派公民同神曦上去咯，可能合理啲嘅，基本上。 咁人哋都未必去㗎嘛，呢樣你自己去㗎嘛，你派我去喎，嗰啲球員嘅班費你出啊？ 係。 嚇？ 嗯。 因唔係講緊球員嘅人工啊，你一上去，你。整支隊擺向上面啦，亦話每一次比賽上去咧，嗰個使費都唔同嘅。 冇錯。 啊，你相反相對唔同就話，當年南城地產啊，香雪製藥啊派隊落嚟，因為佢覺得我有好多年青球員，俾佢嚟香港吸收下比賽經驗，等佢爭取個經驗，再翻上去打。咁啊唔同喎，唔淨止係咁啊，呢個日本有球隊去泰國，有球隊去新加坡聯賽啊，嗰啲賽事打，冇啊，佢哋都係想俾佢嗰邊爭取，甚至乎最近之前橫濱都係咁嘅啫嘛。 你講正式講出去要點啊，李 Sir？ 人哋派到波嚟到香港比賽，我哋要分析，人哋唔係成隊波過嚟㗎。人哋只係將某部分嘅資源撥咗過嚟，因為香港係都知道一樣嘢，本身香港港超聯入邊都唔夠球員用啊，何來會有球員真係撥到出嚟去俾嗱？就算學你話齋 FC 橫濱嚟講，橫濱唔係成隊波過嚟啊嘛，係可能將佢某啲年青球員撥過嚟，就以前南城地產啊、香雪製藥都係將某隊 B 隊擁過嚟，咁嗰班人一定係唔會肯去一隊度上陣噶嘛，即係話。 派隊青年軍俾你啦，基本上你要支持你嘅聯賽嘅咁樣。而家我哋 你好簡單，譬如好簡單，好似當年零八隊青英隊 係 嗰度派兩隊波踢香港嘅甲組聯賽， 係 唔同你為咗嗰個磨練嘅青年軍嗰個水平，等佢即係早啲去接受甲組嘅經驗。但你如果你香港派一隊咁嘅隊上大陸踢嘅，你基本上唔夠水平。踢過甲級聯賽，中乙啊，中丙啊，嗰啲冇用噶嘛，咁冇意識噶，咁你冇咁派嚟做咩啫？ 冇錯冇錯， 即係我好奇怪，咁咩派隊上去派隊？即係你話唔係啊？我派南華隊上去，南華隊我使咩你派啊？ 我自己同大陸關係咁好， 唔係關係好唔好？我球會係我噶，唔係你噶，我使咩你派啫？ 分點樣睇啊？ 唔係，所以。即係大家傾到呢度咧，其實嗱，第一我唔明白點解薛基富先生會提出呢個咁嘅，因為可能啊嗱，我講笑啫，因為而家香港足球冇消息，係整一個報一報，即係都明知道都吹唔到嘅啦，即係噏下冇壞噶嘛，咁呢個即係我認為啊冇必要。另外咧，即係據我知咧，原來國內嘅足球發展唔好話。中甲啊，唔係中超啊，淨係一個中甲嘅球隊，一個普通嘅地區隊，佢個班費啊，喐下都千幾萬，即係呢個 中乙都唔得。 係啦，呢即你我即係正話，你上都講，你叫嗱，其實呢個以前係吹過出嚟㗎，即係我以我知道嘅消息就話，有人邀請南華上去，咁但係香港咧就話，點解要南華？點解唔係我？咩球隊上去？即係大家都要去爭，咁啊擺平咗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就好似話齋，你揾咩球員出去踢？即係唔好話俾人揀啊！嗱，當然我講笑啫。如果你某香港嘅球隊上去，真係俾人揀到香港嘅球員，我即係喺個。是好事嚟噶，因為你 冇錯 突出，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本身港超嘅水平都踢到碟嘢咁樣，你仲話上去即係俾人笑啦，嗰個球員都唔敢，我哋唔好玩我啦，我寧願踢。 嗱，你一樣嘢講得啱，馬芬，等於我哋當時對住香雪制藥嗰扎啫嘛，南華東唔係有東方，南華晨曦醫院當時嚟講，其實我唔係咁想對住呢隊波啫，根本佢係。為個港甲係砌夠數啫嘛，係對個票房係冇幫助噶。呢隊波係冇號召力噶嘛，因為呢啲波多數係 相對一樣嘢，人哋有著數咯。 人哋有著數，連波嗱調翻轉啦。著數咯，我哋嘅香港球隊如果上到人哋，唔好話中超啊、中甲咧， 但係好多雙方面嘅著數嘅。第一，好似香雪制藥嚟，我將香雪制藥嗰個牌頭賣咗出去廣告，嗰啲錢可以開到數。另外一樣嘢。嗰班細路嚟到有一個經常多啲賽事俾佢打，吸收個經驗，呢個好事嚟嘅。 係，但係 我問你香港唔同， 你香港本身就算你真係派當你唔好話中超咁大上頭，中甲啊，喺中甲入邊咁多支球隊，人哋都會覺得你上嚟做乜嘢啊？我對住你坦白講，即係唔好講言之過早啊！就算你上到嚟，唔好講話你話綁尾綁唔綁尾啊？人哋都會覺得。我唔歡迎你，其實 唔好講歡唔歡迎你，咁就一樣嘢。即係我當你有水平嘅，你踢得到中超，唔去到頭都好啦，掹得到有中間位，唔會降級降班都好啦。你要考慮嘅嘢唔係話你個能力，個球員嘅能力，呢度嘅能力啊。而家人哋打緊嘅主客制係點啊？哦，北京啊，飛去北京，跟住又飛去呢度。你淨係呢度啲機票錢你都唔簡單啊！ 冇錯。 啊，唔好講搭機票啦，坐火車高運啦、高鐵啦、高鐵上去啦，幾多錢啦？由廣州，唔好廣州，響北深圳咧，你最近係深圳，深圳坐上去北京幾多錢啦？我當你1000蚊一個人咧。係。話唔好啦，800蚊添啦。係。你每次上去。唔好帶咁多球員啦，15個去就夠啦。我連埋工作人員每次都要20人啦，計計8嚿水啊，來回啊1600。 係 啊，10個幾多錢啊？ 仲有一人點都要住一晚啩？ 即係呢度你住一晚食唔使錢啊？係啊，即係你估咁容易一個消費啊？係。 唔係咁容易嘅消費嚟噶。你講就容易啊！ 嗱，咁啊，就而家咧 ，CEO 想 up 嘢咧，就好快就會知道，因為聽講咧，肯據呢個傳媒嘅消息報道咧，就星期三會開會。咁到時咧，佢有啲可能要叫做某一啲概念啦，會掉出嚟嘅。咁到時睇佢 up 乜嘢咯，我哋再。咁到時去到 up 乜嘢，咁我又再叫阿 KK 上嚟嘅啦，因為 KK 啲中港通啊，最多嘢講嘅一定係。 其實你唔係你上去玩嘅，你玩唔起啊，根本。啊！你玩唔起，你估上去而家好似我啲剛坊間啲球隊，我哋上去誒橋頭上面打場波，指一萬，食下嘢尾上去，唔係嗰啲嚟嘅，大佬。 阿李Sir，對唔住，我正話點解一路聽你講一路笑得咁開心咧？即係唔好話香港去北京踢，香港去咩？我聽過一個笑話咧，就係、是。原來去將軍澳，原來去南區，即係你其實香港咁近嗰個距離咧，大家你要安排嗰、那個 安排到 咁難，安排嗰個交通或者唔係話嗰個咩嘢話，你都會咁得意，即係我哋講。 唔好講得意，你聽我講啊！元朗去呢個南區，某啲會可能好好嘅，有個巴士去，有啲會啊，今日南區啊，到時兩幾點鐘去球場啦， 冇咗幾點 去 球場啦。 嗰啲球員揸住嗰份糧就擔翻買水台棺材都用曬嗰度啊！你估間間會咁好啊？有架車，我哋去啊，大眾踩單車咁一齊去，真係唔係噶嘛，大佬。 OK 嗱，咁啊，聽完呢一個。花生啦，咁啊睇下禮拜三咧，佢會講乜嘢咯？禮拜五再我哋睇下點樣去有咩可以再出一個詳細嘅討論啦。咁啊，今日咧就 仲有少少嘢介紹嘅。咁另外禮拜四仲有一場波，球迷有興趣，我覺得都值得去睇下嘅。雖然唔係話 派曬啊， 未派曬，未派曬。 哦，流浪嗰啲啊。 流浪對一隊日本呢個琉球啊。 琉球。 即係雖然人哋唔係咩日本嘅一頂級聯賽球隊，你去睇下人哋個組織力係幾強。呢個只不過去到唔知第三級定第二。 明白。 你去睇下人哋全程嚟到香港係人哋練波，喺季前練波，幾認真，唔嚟到踢。邊個場我哋俾錢租，冚冷幾多錢我俾曬。即係。你如果有人力嗰啲嘅人力財物力咧，你先至去諗下上去中超咯。 OK， 咁嗱，好，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記得頭先阿李 Sir 所講啦，聽日、後日、大後日都有波睇嘅。然後睇曬三場波之後，星期五再睇埋我哋嗰集嘅動漫性進攻足球。咁啊，記得啦，仍然都要支持今期嘅進攻足球啊，因為今期輸係雙行號嚟㗎。因為喺農曆新年嚟講係 停咗一期， 係啦，喺今個禮拜五先再出嘅，咁啊希望各位球迷多多支持。今日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 OK， 拜拜。